说爱你不屑太多，如果相遇的几率一万分之一那么多，只相信我的真挚真心比宇宙还辽阔，我会牵着你的手，至少你全部接受。 我想听你的耳朵才能意 但是比宇宙还辽阔，我会牵着你的手，直到我全部接受。 把你的爱情收藏，就在这一刻，全首专属情歌，请记得。 直到你全部接受。 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圣迹止血，为万世开太平。 颜色。 有没有一首歌，冬夜里不经意哼起，心还温热？ 有没有一首诗，檐下里偶然间听闻，沁人心脾？ 有没有一个故事，循着电波的轨迹连接你我最真实的感动？ 有没有一个声音，穿越时空，就在这里触碰你的心灵？ 聆听你我用心发声， 聆听你我用心发声。 每天中午12点，与您准时相约，不见不散。 我是橘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抖音上有哪些好玩的音乐吧。有小伙伴听着这首歌和我们分享说，小学6年级他转校来我们班，我们中间隔了个走廊，记得上学放学我们一起打闹，你总是喜欢扯我的头发惹我生气，所以挨了我不少打。初中我们同校不同班，高中同城市不同校，大学都不同城市了，以为不会再有交集，但是在16年初我们相遇在深圳，你追我到现在，而我即将成为你的新娘。 上星星，我为你摘，自称的我来吗， 美图苹果吧， 有古茶因你就藏它，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瓜依旧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胡来演奏的。二胡本来是一个用来表达悲惨悲伤情感的乐器，能用二胡拉出这种嘲笑而又欢快的节奏，可以说真的是超神级别了，后面又爽快地卖了个萌。 意思是有也行，没有也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把佛祖无欲无求的概念用在自己的身上。佛系的生活呢，在现在嘈杂的生活里，无疑是一种很舒服的生活方式。听我这个大大的少女心的孩子，用他灵活俏皮的声音，把那种甜甜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找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私密性，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 LOVE 去掉一半面玻璃。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天意，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 蛮励志的，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但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呢？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所以不要烦恼，开心就好，用力去爱，用力微笑。是我们的官方微博中国农业大学广播台，与我们交流互动。我是今天的主播金宵。 我是橘子，感谢今天的导播刘韵佳，大家午安。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同学会，我是枕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麦。春天来了，学校里的花儿都开了。枕头，你知道学校里面都有什么花吗？ 当然知道啦，学校的花，基本我走过的地方我都能记住它。 哇，那你来跟大家说说你能记住的都有哪些啊？ 来来来，先从我们放学开始，像新教门口的就是迎春花，旧教门口呢就有樱花，旧教的背后就有四季玫瑰，走到饭堂的旁边就会看到连翘花，还有白碧桃花，以及在吃完饭河园门口就有很多玉兰花。 对的对的，河园门口的玉兰花开得特别漂亮。 小麦，我问你，你知道白玉兰是哪个市的市花吗？ 好像是上海市的市花。 那你知道它象征着什么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来，我来跟你说说，白玉兰开花的时候朵朵花都朝上，象征着积极向上，开路先锋，这也是上海人的精神。 原来如此，那北京市的市花呢？ 北京市的市花嘛，我好像听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月季花，一个是菊花。那你家乡的花是什么花呢？ 我家乡的市花是石榴花，真的就是那个吃的石榴的花哟。 哇，感觉你家乡好幸福。 对，我们那边马路边都种的是石榴树。嗯，虽然每年的石榴我也没能摘到，因为它还没有熟就会被很多人摘走。 可惜你不是男孩子，要是男孩子那估计你吃石榴都能吃到腻了。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吃石榴的。学校里面还有很多迎春花、连翘花，你有见过吗？ 见过呀，都是黄黄的，可漂亮了。 哎，那你知道迎春和连翘怎么区分吗？ 当然知道啦，比如说最先开的就是迎春花，迎春嘛必须最先开，并且迎春花它的花朵是朝着太阳的，迎春花还有六朵花瓣。至于连翘嘛，它就是花朵是倒中型，是朝下开的，并且它只有四瓣，只要仔细一看你也会发现其中的区别了。 对的，其实它们长得虽然很像，但是还是很容易区分的。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旧教前面路口那里有一片玉兰花树。 对对对，我也看见了。 我记得那儿除了有白色的还有白中带粉的，我特别喜欢那个白中带粉的玉兰花树，对着它拍了好多照片。不过昨天的雪也是下得非常的突然，学校里面的花可能有很多都会被打掉吧。 虽然如此，但咱换个角度想想，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景象呢。你有没有看过雪跟花同时在你眼前呢？ 这个真的很少哎，毕竟我前几年上学都在南方，就没有看过雪。 你想想，雪是寒冷的代表，花是温暖的代表，两个冰与火揉在一起，都在同一天，还是挺神奇的。 嗯，你说的让我非常后悔昨天没有对着花拍一个照。 你去看一下北京的花，北京每年都会举办很多有关花的节日。来，你说说你都知道什么？ 我知道玉渊潭有一个樱花节。 那你知不知道圆明园有个荷花节，植物园有个菊花节？ 这个还真不知道哎。 我推荐你在八月初的时候可以去一下圆明园，你就可以领略什么叫接天莲叶无穷碧了。 映日荷花别样红吗？ 对呀，去到你就很想吟诗一首。 那我倒是很期待呢。哎，那枕头，你来跟大家说说学校里面的花的含义吧。比如说玫瑰的含义是什么呢？ 玫瑰相信你不用问我大家都知道，那是象征着爱情。 的确呢。还有紫丁香呢？ 紫丁香那就象征着我在想念初恋。 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桃花呢？ 桃花，你有没有玩过《仙剑奇侠传》？里面有一把李逍遥的佩剑，叫做桃 桃木剑，它是拿来辟邪用的，所以桃花就是辟邪的意思。 那还有樱花呢？ 樱花呀，来问问你，樱花你知道哪儿最多吗？学校里。 学校里面吗？ 对呀。 学校里面的樱花是在怡园食堂前面那一块吗？ 嗯，对，那里樱花很多，并且有一个特别特殊，叫垂柳樱，好像全学校就只有一株，它的枝条是跟柳树一样垂下来的。 哇，你不说我还真的没有注意。 你可以去看看，怕过两天它就要凋了。还有一个地方你没注意到，那是在实验田也有一大片樱花，并且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樱桃，所以有很多熟门熟路的男生会经常带着小女生去夜晚去那里摘樱桃。 知道了这个秘密，到时候我也要去摘一点来吃。哎，对，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刚才不是说了吗，男生会带着小女生去摘，我就是那个男生了。 哦，那那个小女生呢？ 哎呀，这是个秘密啊。 好吧，今天的聊天室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在春天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多对着学校里面的花拍一些照片哟。 我是枕头。 我是小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开了，树儿都发芽了。 范同学你好，你清明节有去哪玩？ 没有，就在周边转了一下。 那之前就是因为春天到了，有没有去什么那种赏花的那种地方，什么玉渊潭或者植物园什么的？ 小的时候有去过。 那你是北京本地的吗？ 对。 哦，因为我是那种从南方过来的，就感觉春天我们那边就是一年四季都是春的。 对，这儿北京基本没什么春天了。 对。那你有没有就是那种参加过什么跟花有关的节日或者活动什么？ 还真没有。我觉得农大的花开的还不错。 哦，那你有女朋友？ 啊，现在没有。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花？ 嗯，说不好啊。 那如果你有女朋友以后，你觉得你会送她什么花？除了什么玫瑰什么的？ 我之前有过，确实除了玫瑰没送过别的。 玫瑰还是 好，但是七夕的时候送月季。 哦，那还挺浪漫，谢谢你啊。同学你好，你清明节有出去哪玩吗？ 我清明节去了朝阳大悦城。 哦，就是在里面逛街是吗？ 对。 哦，不过也是因为天气好冷，所以大家都不出去。 对对对。 就看到就是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最近就那个学校里面花都开了嘛。 有开有开。 或者有没有就最近有没有去什么玉渊潭呢？那种就是比较赏花的那种地方？ 没有。 那朋友圈有没有被那种刷屏啊？说什么春天到了呀？什么 有 是吗？那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我是南方的。 哦，就有没有感觉来了北方之后，觉得就是春天来了跟那个南方有点不太一样？ 嗯，它一年四季都不太一样。 就是以前感觉就没有像那种课本里面说的那种，就什么花都开了那种感觉。我觉得在那个北方才有那种感觉。 难道不是南方才有吗？ 对啊，南方的没有吗？ 对啊，南方冬天我们那里都是绿色的，就是不会有这种光秃秃的树。但是这里北方才会有光秃秃的树。 嗯，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到了那个北方才觉得春天真的才是那种就是全部都会开，然后南方因为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 哦，懂。嗯，是会有。 那你就是之前有没有参加过什么跟那种花有关的那种活动啊，或者节日什么的？ 还真的没有。 那你有没有那种什么特别喜欢的花？ 我喜欢白玫瑰耶。 哦， 算吧， 算，挺浪漫的那种。 都是赏的。 哦，行，谢谢你 啊，没事， 拜拜。同学你好，你清明节有没有去哪玩呀？ 没有， 就是一直待在这儿是吗？ 对。 哦，那之前就是因为春天来了嘛，然后就有没有去什么玉渊潭啊，或者什么植物园这种赏花的地方？ 没有。 但是 在朋友圈有没有被他们刷屏啊？就好多人说什么花开了，什么春天来了那种。 那倒是有， 是吧？那你是南方人还是？ 南方人。 就有没有觉得来了北方之后，感觉不像南方那种一年四季都是绿叶子的那种感觉？那北方他们冬天就是那种光秃秃的，你觉得吗？ 南方的北方冬天也是光秃秃的呀？ 是吗？我们家那边就是那种树一般就比较叶子那种，然后感觉来了北方之后他们就全秃了，然后到了春天才那个开起来。 那我们家那边确实冬天也是掉叶子。 哦，也是掉叶子。哦，你是哪儿的呀？ 我浙江的。 哦，那你风景好，挺好的。 就行。 那你就是有没有参加过什么跟花有关的那种活动啊，或者节日什么的？ 没有， 就是那种赏花的没有吗？就是说那 种。好像没有哎。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比较喜欢的花儿，就是那种 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绣球， 绣球，哦，那个就长得蛮好好看的那种。 对 挺好的。那就是你有男朋友吗？ 有啊。 哦，他情人节一般是会送你花吗那种？ 不会，他不会过情人节。 就比较直是吗？ 对 呀、啊、那个以后会不是也这种也蛮实在的，也不用搞那种花，也是那种比较实的那种。 反正我们都不喜欢过情人节。 也是，也就是一个形式。啊，那行。同学你好，你那个清明节有没有去哪玩啊？ 没有， 就一直待在学校是吗？ 也不是吧，有到就植物园还是动物园这周围转了一圈，但因为风太大了，所以也没有去玩，就感觉风挺大的，花都吹的花都全吹掉了。 我也是，就是你们在学校看到已经很多花开了吗？就有没有觉得特别喜欢的花在学校里？ 没有吧，我觉得长得好看的花我都挺喜欢的。 那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参加过什么跟花有关的节日或活动什么？ 没有。 那就是朋友圈有没有人就是发呀什么去玉渊潭然后拍那种很好看的照片？ 有，我觉得超级好看。对， 那你就是之后有没有自己也想去？然后 有啊，但是可能以后就找个同学陪我一起去吧。 哦，那还挺好的。那就是你现在觉得那个学校里面花开了，你觉得是好看吗？因为我觉得学校里面花都开得比较杂。 挺好看的。 就砸的比较好看是吗？ 也不是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有春天的感觉，一下子学校就整个都富有生机起来了。 那挺好。你有没有过过情人节啊或者什么的之类的？ 不过吗？因为没有男朋友。 那以后就是如果有男朋友的话，你会希望收到花吗？还是希望收到那种比较实在的那种礼物？ 我觉得女生吧，应该都还是，虽然说可能花在日常中也不是必须的，但是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还是可能想要收到一朵花的。 哦，那还是比较向往浪漫的是吗？ 是。 那你是希望他送你那种普通那种像什么玫瑰啊，还是希望他送你那些一种特别像什么满天星那种的，就比较有特殊意义的？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要看送的人是谁了。 哦，对，有道理，就他送了就可以是吗？ 对。 好。 拍下了街边桥馆特别的状况，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校园杂货铺，我是主播重奇。 我是主播破晓。 既然本期的主题是花，那我们就不得不提花朝节啦。世界上像中国这样定出花的节日的民族是不多的，可见中华民族对花的热爱有悠久的传统。 花朝节简称花朝，俗称花神节、百花生日、花神生日，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流行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农历二月初二举行，也有二月十二、二月十五花朝节的。人们结伴到郊外游览赏花，称为踏青。姑娘们捡五色彩纸粘在花枝上，称为赏桐。 朝节由来已久，最早在春秋的陶朱公书中已有记载。花朝节与中秋节相对应，据广群方谱天时谱二引陈斋诗话，东京二月十二曰花朝，为扑蝶会。又引汉末记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市树游玩亦为挑菜节。可见花朝节日期还因地而异。到清代，一般北方以二月十五为花朝，而南方则以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我国南北气候条件不同，南方比北方提早几天是非常合理的。 在花朝节当天，各地还有装饰花、放花神灯等风俗。就是江南一带以农历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这一天家家都会祭花神，闺中女人剪了五色彩笺，取了红绳，把彩笺结在花树上，为之赏红，还要到花神庙去烧香，以祈求花神降福，保佑花木茂盛。正月的花神是柳梦梅，二月则是杨贵妃。 在洛阳，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市井百姓，在花朝节这一天都要到龙门石窟等处游玩，挑食野菜，品尝食鲜。商丘人更注重天象与丰收的关系，是以花朝日之阴晴占卜全年小麦与果菜的丰收。在苏州，人们要在虎丘花神庙前宰杀牲畜，祭祀花神，恭祝仙诞。在节庆中，一般都有酒食宴乐助兴。据说当年清宫的花朝宴最为讲究，太监们在颐和园中用红黄绸条装扮牡丹花丛，以使满园春色霞光飞扬。慈禧太后一边品尝着花卉做的点心，一边观看花神庆寿的喜剧。 花朝节虽然不是明确的女儿节，但也在民间被称为姑娘会，女孩们也借此相聚玩耍，互相结识新的朋友。未出阁的女子最爱赏红拜花神，吃花糕，行花令，祈祷自己像花一样朝气与美丽。赏红一般与拜花神连为一体，清以前贵族士人也赏花剪彩祭花神，到了后来才逐渐变为女儿的专利。 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一传统节日曾一度陷入低迷时期，但现在各地爱好传统文化的人自发地恢复了传统的花朝节活动。2016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在位于江西庐山西海河心的花园谷景区，桃花、海棠花、樱花竞相绽放，成为一片绚烂的鲜花海洋。不少身着汉服的少女沿青石花径拾阶而上，焚香祭拜花神，为春天祈福。同时不少游客也徜徉其中拍照留念。 除了汉族外，壮族、白族也有花朝节。壮族花朝节又称百花仙子节，流行于广西龙州、宁明等地，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行。节日里男女青年汇聚在长有木棉树的平坝对歌，歌中必有歌颂百花仙子的内容。青年男女对歌情深，歌为影子，花为媒，在真挚的歌声中赠花定情，便包绣球和互赠礼物，所得绣球不带回家，待日若分手时挂在木棉树上，以求百花仙子保佑爱情永结，心地洁白。 而大理山下的白族人民则于农历二月十四举行春会，届时家家户户门前以盆栽花卉搭成花山，形成花山栉比的一条条花街，绚丽多彩，蔚为壮观。古城及城郊的居民和农民身着盛装走出家门，到大理古城各条街道逛花街、赏花景。 好了，本期的校园杂货铺到此就结束了，下面是周一分享会。 大家好，我是刘虫，今天要分享的呢是一个关于27岁的澳洲妹子 Holly Butcher 的故事。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妹子，很喜欢交朋友、旅行，还是一名运动员，身体素质一直很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年 奥利维医生诊断出患有一种名叫尤温氏肉瘤的癌症，病魔迅速地毁掉了托里的身体，使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已经难以下床走动，病入膏肓了。在托里去世前一天，他在自己的脸书主页上留下了一封公开信，短短千字却感人至深，令人深思。以下是托里生前写下最后的文字，来自托里的一点人生忠告：当你在26岁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有一天要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对于一个26岁的年轻人来说，死亡总是一个被忽略的事儿，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你总会希望它就一直这么下去了。在意外来临的那一天之前，我曾经无数次想象我将来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老去。我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儿孙满堂，尽管会有皱纹和白发，但这就是我梦想中的生活。然而这就是人生，它是如此脆弱而又珍贵，同时又充满了难以预料的挑战。每一天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而不是我们理所应当就得到的东西。我今年才27岁，我还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我爱我的生活，我每天都很开心。我欠那些生命中爱我的和我爱的人很多很多，但这一切的决定权都不在我的手中。有的时候我想要聊聊死亡这个话题，我希望人们不要再因为生命中那些毫无意义的小小压力而忧心忡忡。不管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你要记住，我们最终的命运都是走向死亡。所以在你还活着这段时间里，请少一些废话和焦虑，让你的时间过得每一分每秒都值得，活出伟大和有价值的一生。可能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糟糕的一天，上班路上交通阻塞，昨天晚上宝宝一直哭闹让你无法好好睡上一觉，又或者是理发师不小心把你的头发剪得太短，你觉得你的胸部不够丰满，或者屁股太大不能突出，或是此时此刻的你正在经历一些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但是相信我，当你站在我的位置上去看待整个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此时此刻的我看着自己重病缠身的身体却无能为力，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只是想和自己的亲人再过一次生日，或者一次圣诞节。我还想和我的爱人和爱犬在一起生活多一天的美好时光。每当听到有人在抱怨工作是多么的艰难，运动是多么痛苦的时候，我都想劝他们要珍惜现在这样的身体，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虽然工作和锻炼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儿，但是当你像我一样病到起不了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一直以来我都尝试着去过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可能是我生活中热情的主要来源。我们要学会欣赏和感激自己的身体，经常活动它，用新鲜的食物去滋养它，不要透支它。感恩你生命中的每一天，当你度过没有病痛的一天，你都会在感谢上苍。偶尔的身体不适，感冒、扭到脚之类的，要学会接受它，感激这些病痛不会让你丧命，而且会自行消失。与其把钱花在物质享受上，不如把钱花在朋友身上。当你快要死了的时候，还会去惦念一件新衣服吗？你可以用这些钱带朋友出去吃饭、喝咖啡，给他们买一盆植物，或是送他们一次按摩或者蜡烛，告诉你的朋友们你有多么爱他们。把钱花在体验上，而不是花在物质的东西上。抽时间去海边待一天，把脚趾塞进沙子里，感受海浪的流动，用海水洗把脸，学会与自然相处。与其每件事都用相机记录，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感受当下的一切带给你的感受。人的一生不能在镜头里度过，也不能为了拍出一张可以晒朋友圈的照片而活着。享受当下，不要为了给别人拍照而活。多和朋友交谈，放下你的手机，问问他们最近好不好。如果想去旅行就走起来，不想旅行就不要勉强自己。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要为了工作而去生活。讲真的，你要去做一切让你的心觉得快乐的事情，想吃蛋糕就吃，不要有罪恶感。如果不想做某件事就大胆去拒绝，对爱的人要及时表达你的爱，只要